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毡房里的蝉声，它低了的。几杯桂花酒，是是非非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展览将于近期在国家博物馆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抓紧进行有序推进。大型展览紧扣改革系统性和群众获得感、成就感，强化展示历史纵深感、群众获得感，发展成就感和新旧对比感，着力增强历史厚度、文化深度、感情温度，努力为展览深刻的思想性寻求完美的艺术表达。展览共安排设计了6个主题内容展区，着力强化前后对比，突出横向对照，充分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场景、沙盘模型和互动体验等多种展示手段和元素，更加突出展示改革开放40年来，特别是党的18大以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13届文博会丝路话语两岸文化艺术交流展昨天在北京工艺美术博物馆开幕，集中展示许伯仪收藏的200多件来自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与地区的艺术珍品。故宫博物院与止观美术馆联合举办的佛陀之光佛教造像展昨天在故宫斋宫开幕，112件展品精选自故宫博物院、止观美术馆以及一些私人收藏的藏品。本次展览将持续到12月23号。国内第一部 4D 城市 IP 电影《漫游朝阳》昨天亮相朝阳规划艺术馆的中国数字创意与技术博览会。这部电影集文化、科技、创意为一体，滑板少年穿行于北京 CBD 核心区、三里屯商业区、奥林匹克公园等12处代表城市建筑，展现北京古老又现代的时代新颜。第5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昨晚在北京繁星戏剧村开幕，一直到12月25号，各参演单位将一共带来18部剧目，计划演出70多场。来听报道。 舞台上正在演出的是本届戏曲艺术节的开幕大戏《台城柳》，这部戏融合了京剧和河北梆子，正好体现了本届戏曲艺术节的主题融。和以往在大型剧院演出的戏曲不同，小剧场戏曲作为一种新兴的戏曲演出形式，具有新颖先锋的特点，这也吸引了更多年轻的观众走进小剧场看戏曲。本届戏曲艺术节的开幕式就让人耳目一新。 这是我们戏曲常用的马鞭，来拿起来啊，比方一下，套在无名指上，蹦蹦一个亮相，举起来。 在现场，每位观众都获得了一根京剧中的道具马鞭，在艺术家的带领下，大家一起学习京剧动作，一边挥舞马鞭，象征着本届艺术节的开始。对于这些活动和演出，观众李女士说： 我是第一次来看小剧场的这个戏剧，觉得还挺好的，以后会跟着朋友一起来观看。 本届戏曲艺术节艺术委员会主任、著名演员濮存昕说： 剧场是一个城市性格的一个标志，小剧场成本小、短平快，可以让更多新的观众眼前一亮。 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好的，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今天下午本市维持晴朗天气，光照充足，气温上升较快，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可达21摄氏度左右，体感温度舒适，能见度也不错。 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请您收听住在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876。876。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再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12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876，越成长越爱家。 哎呀，我现在越来越深刻地发现了一个问题。 我怎么发现你一上节目就发现问题啊？ 对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十万个为什么。 我这问题就是、我好像对于自己这个穿衣的风格，特别一到这个就是换季的这个季节啊，秋冬换季季节，我就特别摸不清，就每天穿的我都感觉不伦不类的。 哎，不应该呀、我觉得在直播间当中在座的三位里头，你们两个是最会捯饬的。 哎，不是，我觉得首先嘉宾这个毋庸置疑哈。 嗯， 我每次看您穿我也觉得特别的得体舒服，但到我就老感觉找不到合适的风格或者说那个配色什么的。 太多了。 也倒不是。就是捉襟见肘啊，老感觉。 然后你年轻还可以折腾，我们已经固化了。 不过就像你这个我倒觉得也对 啊， 你知道像每年比如说家装啊，然后服装啊，就等等，它都会有所谓的大赏， 哎， 或者大展， 是 吧？就比如说在美国也好啊，在意大利也好啊，都会有这样的大展。实际上它是一种潮流，是一种趋势， 风向标。 哎，对对，这种趋势呢其实是引领大家，让大家正确的去选择，比如说搭配呀，款式啊，颜色呀，哎，让你觉得哎，生活是非常美好的。 是， 哎，它是有这么一个作用的。 是， 所以就艳红说，哎呀，你还年轻，所以你有这种选择是对的，所以说明你是热爱生活的人 啊。不过说到咱们这今儿这节目，好像就是有很多朋友也反映哈，就比如说家里装修，首先肯定一方面按照自己的经济实力来选择材料，另外一方面好像对于家庭装修这个风格，也会有各式各样这样一些问题 啊，当然是了。 嗯， 或者说他自己可能有自己所谓的偏好，但是自己这个偏好应该怎么去正确的搭配，他可能不是很清楚。 嗯， 因为毕竟要学装饰也好啊，设计也好啊，它是有美、有画画的基础在里头的。 嗯， 就你比如说，我认识的好几个朋友，他们都是电视剧或者是电影的摄影。 嗯， 所以他们平时就拿一个普通的手机拍出来的感觉，就让你觉得哎呀，好好看呐！我这个相机怎么拍都不行呢？ 对，取景角度啊，这种它的构图啊，都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所以今天呢，正好我们周三了，又有我们的固定嘉宾跟大家就聊聊这个。当然了，风格有很多种。我们今天呢，主要以听众朋友的问题为导向，但是至少大家的问题都很趋于某一个方向，所以正好让我们的嘉宾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是住在876， 欢迎大家收听，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浩洋。 当然在此也要欢迎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固定嘉宾， 北京亚美林装饰工程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Red House 空间设计的创始人，北京木兰花语女设计师，木兰会发起人王艳红女士，欢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下午好。 当然了，在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聊到的这些话题，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的话，或者说您说诶，我正好手头有类似的这样的问题，您都可以通过我们文艺广播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在第一时间把问题发出来正好问我们的嘉宾。这样，在问出我们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来问问艳红吧。就比如说你觉得如果要是一个家装的颜色特别素的话，会不会让人觉得哇这个人太冷了，他怎么会一点色彩都没有呢？ 是 太不漂亮了，会这样吗？ 会这样的。其实咱们经常看一些电视剧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职场女强人，单身女性，经常她的家就是那种冷淡风、简约风，是这样子的，让人感觉很不亲近，很没有家的烟火气。 那这种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气，或者说你所谓的这种冷淡风，大概应该是什么，黑白灰吗？ 啊，黑白灰，就比如是前阵特别热播的《欢乐颂》的安迪的家，或者是我的后半生的那个女强人叫什么，一下子在嘴边想不起来了。 就是某人吧。 哦，对对对对，对，都是那种高领白领嘛，然后他的家就是那种灰白灰，又有点北欧简约的这种感觉，工业风。你是在他家里看不到纯色亮色的。 那是简单的可以理解成类似于日式风 啊。对对对，很偏日式，像日式的感觉就会是原色特多， 对， 黑白灰特多， 特别素， 对， 就类似于现在有很多大商场不是有日式的那些所谓的home 什么 home 什么的那些品牌，或他们家都纯棉的，颜色基本上都是奶白 色， 对， 米 色， 植物颜色， 纯棉都是这种状态， 不加一些色浆调色的这种颜色， 大概是这样的，是吗？好，但是这样的搭配出来会好看吗？ 这个好看的定义每个人的欣赏是不一样的，但他至少说他可以说自成一派，会让人感觉安静肃静，或者是说高冷 冷清， 对。 其 实可能传达的很多的信息给我的感觉就是你可以离我远点儿。 我好吧，我认识的那些投行的朋友啊，或者什么，他们平时也都忙忙碌碌的，但是去他们家里我也没发现这么素，这么冷淡风，还好倒是没有。 很多人可能是他是会走两个极端，在工作中他会非常的干练简洁，摒弃一切的东西，那个复杂多余的东西，但回到家他就希望家会更温暖一些，更有温度，那他们家里头可能装的就会像我刚才提到有烟火气一些。 明白没？就不会说像平时上班似的必须得穿得特别的职业。 就像那个医生在医院里他是白色的白大褂，白色的墙面，白色的床单，但你回到他家里，大多数家里床单绝对不是白色的。那就他也需要变化，需要视觉的这种调剂。 明白了。 然后时间长了也有个审美疲劳。 对，反正就是我们家里头就是当医生的人特别多。比如说像我嫂子就是当医生的。那个洁癖是一定有，当然这是一个题外话。只要一回家永远问我，哎，今天觉得哪儿身体不太好，我看看舌苔，看舌苔，哎，洗手了吗？去洗个手，去洗，多洗几遍啊。就习惯，哎，特别好。所以每次我跟我哥可害怕他了，生怕说今天你又新学了什么，不会拿我们俩练手吧。来来来，我们先来看看我们今天第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 这位朋友叫李寻欢啊，他的问题是，请问设计师，家里装修啊，老婆非要弄成这个冷淡风，然后老婆说这是他毕生的梦想，但作为我是很拒绝的。然后他就说，哎，把这洗手间留给你。我就觉得如果我把洗手间弄得特别奢华，整个屋子这个风格就乱了，但是我又特别的不甘心，所以请问 在我仅有的这个洗手间这么一个空间啊，我怎么来设计能配合我媳妇儿的这个冷淡风，而且哎又有我的这个特色。然后补充了一点说，我媳妇儿心目中房间的颜色它就是黑白灰啊。谢谢您。 其实呢，就是我这很理解啊。 嗯， 很多的家庭一装修的时候就会发生这种事情，一个喜欢一个风格，另外一个会很极端，但是又为了家庭和睦， 嗯， 没有办法说，为这么一点小事而大打出手，或非争出你对我错，就大家会让出一个空间，由对方来做主。 嗯， 但是呢，这位男主人跳到了一个非常不好体现他非冷淡风的一个空间，就是卫生间。经常有的家里头装的再烟火气，在卫生间还会保持这种简约啊冷淡风。 哎呀，所以看他媳妇 儿，他的硬装，所以说呢，我觉得硬装还让他为了家庭和睦，跟媳妇儿说你还是用你的大风格来贯穿咱们全家吧，然后我在一些配饰上、软装上，我再加一点个人的喜好、个性元素，比如冷淡风不是黑白灰吗？ 嗯， 你的那个墙砖、地砖啊、洁具啊这种已经冷淡风了，但是咱们的一些，比如说你的漱口杯啊什么的那种，就是一些小的东西摆件，你可以让它颜色提亮出来啊，或者是你的毛巾，你可以选一些柠檬黄特别亮丽的，或者是说湖蓝、宝石蓝， 嗯， 这种比较抢眼的一些颜色，在家里头增加一些烟火气，增加奢华感。还有就是窗帘儿，你也可以选择一些带颜色的，哪怕说你就是把镜框变成布灵布灵的金色都可以， 对， 这样提升一个这个房间里的奢华感。也不影响大色调，让媳妇儿感觉还是很尊重她的大的意见的。而且这么配完了以后，会觉得档次有所提升，不会显得很 low。说会，哎呀，外面我是一个冷淡风，一进的时候，哇，宫廷范儿也不好。 是， 对，这更还是家庭和睦为主吧。 对，可以给你几个建议啊，就是刚才艳红说那个，我觉得都支持。 嗯， 或者说，变得更有趣一点，比如说你们家的卫生间不是都是那种玻璃的洗澡间，然后你在贴磨砂膜的时候，如果可以的话，贴磨砂膜的时候可以贴那种带图案的。 哎，我也是往这个方向在想， 就比如说一个加菲猫的呀，是个机器猫的呀，就类似这种。 如果他的爱人喜欢冷淡风，那个会让他抓狂啊。 多好玩啊。 我原先想的是什么，马桶圈那个，就是他不很多人嫌那个冬天坐或者 冷， 马桶圈坐一圈那个毛茸茸的，哎，那个感觉的。 但是我建议他选纯色，千万别选花色， 是吗？ 因为纯色跟冷淡风还比较搭，你要弄了一个花的，或弄个加菲猫在上面，我觉得你分分钟就会被撕下。 亲，马桶圈啊，素色的多， 对， 带花色的少啊。好的，那咱们那我再就着刚才那寻欢的这个问题，我再多问一句，就比如说，他说好了，卫生间就留给你了，但是其实我倒觉得卫生间的整体风格其实跟房间的应该还好吧，因为它毕竟 对砖本身都很 对啊，空间很小，然后再其次，他如果关着门的话，应该也发现不了。比如说像浩洋跟爱人说，好，我们家有30一厅的房子，为了中和一下，就比如说好了，书房归你，你说什么风格就什么风格，然后主卧媳妇儿归你，你说什么风格什么风格，然后另外那间屋，比如说爸妈，你们说什么风格什么风格， 对， 这样的话几种不同的风格会好吗？ 可以啊，就像咱们比如说公共空间都已经媳妇儿说都算了，他拿大主意，他打扫卫生，他负责装修，那好，全他的冷淡风黑白灰。但到了我的书房，我喜欢暖点，但我也不打破这种大色调，我用一种暖白或者麦芽黄，很柔和的这种，有一些色彩但是又不是很热烈的颜色来去搭，跟外面风格也不会有冲突。到了老人的房间呢，可以给他再选择一些暖色调，比如说一些米色、驼色、卡其色， 都是可以来搭配的。这样的话，因为老人是不喜欢灰色、黑色这种， 对， 他们认为 他觉得太重 了，太冷清，不像家，那就是给他偏些暖色调，但是纯度不要太高的啊、那也会搭配的比较好一些。 嗯 嗯， 好， 好，那接下来还是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咱们回来接着聊。 现在什么都讲体验式消费，装修也能先体验了。 走进一号新家十二风格实景体验房，风格设计、主材配置、软装家具、施工品质，所见即所得，不忽悠。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金牌橱柜、美国大师漆、圣象地板、马可波罗瓷砖，主材大牌又环保，全屋16件家具都配齐。 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回来啊，咱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 嗯，让我们接下来看看马小的问题。其实马小的问题也类似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问一下艳红设计师，说和老人一起住，是不是装修的话就不能够用所谓的啊黑白灰的这种冷淡风了吗？有没有更折中的一些办法吗？ 嗯，就刚才咱们提到的用一些色彩，柔和的一些色彩来添加，还有就是老人的房间可以让他在窗帘啊、床品啊、一些地毯的色调上做一些变化。如果你真给老人弄一个黑白灰，老人会疯掉的。 嗯 啊，而且他会去，嗯，就是你真装完了，后期他也会通过他的一些大花布料给你做那种突如其来的一神来一笔、所以你还不如提前就给他已经给他设计好，比如床单就是给他用很金脏又很柔和的卡其色，然后窗帘呢可以让他有一些亮色的边儿来填充一下，然后可以给他配一个比较漂亮的落地灯，也可以颜色调整一下、地上配一块，比如说一块花一些的地毯，有一些几何图案的这种地毯，也可以把颜色一调，老人就不会那么抵触这种黑白灰的纯简约了。 明白。 嗯， 哎，咱们刚才说所谓的这种冷淡风黑白灰，在家装当中，这个黑白灰它是怎么运用的？ 嗯，其实它就是说摒弃一些复杂的颜色，比如咱们经常使用的一些彩色、黄色、明那个纯度比较高的颜色、 嗯、 然后呢再就是在线条上尽量简约，其实就像浩洋喜欢的那种风格，我大多都是直线条，我没有特别复杂的曲线啊、几何线条什么的，再就是在材质上是能简单尽量简单，其实就跟前些年流行的极简风很相似，只不过它把颜色又做了一个规定，就是不要超过主色调不出过3种颜色，是这样子的。 一般除了比如说我们涉及到的黑色、白色、灰色，还有什么属于咱们今天说这冷淡风会比较常用的一些颜色？ 其实有些家的话，这个冷淡风也是一个大范围的在说，其实它包含了2种风格在里面。 嗯， 一种是偏日系的这种简约风，还有一种是北欧风格，它也是冷淡系的这种一种，但它俩的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区别在里面 的。是 的， 是的， 嗯， 因为日式的那种简约吧，让你觉得还是挺温暖的。 是是是，嗯， 对吧？白白的， 纯棉的，对，都是这种纯自然的亚麻色，它不会是极白或者是极灰什么的，它是很柔和的米色呀、黄色呀这种东西的原生态的颜色。包括木色它都会选用的是这种原木色，但是极简风就是白色混油、黑色混油，这种就是掩盖了原木头的原色，然后重新增加了一些它的属性和色彩。 如果要是像日式的那种极简风啊，或者说那种冷淡，我还也觉得行。因为那个可能在里边你会觉得舒服，不会觉得像刚才我们涉及到那种完全黑白灰直线条，你进去可能会有一些不 是有点紧。 更温暖、更放松的一种弹性意境在里面，还更就是很放松，所以现在大家对这种日式的冷淡风也挺流行的。 是的，是的。 嗯， 就比如说它的柜子可能啊纯色的，然后墙呢是白色的，然后基本上也没有所谓的吊顶啊，吊顶里也没有所谓的灯带呀、 他们更推崇断舍离，就是在家装这块真的把它发挥到了极致。

特别是现在天越来越冷了，可能大家都会偏向于，你要这会儿你要说装一冷淡风，大家就觉得那我进去冻得慌。 对， 你要夏天就不一定。 那也不能为了节气我老换装修风格呀。 这个可以有。 我天哪， 一季度一装。 嚯、哦， 正好一装一季度。 来来来，让我们来看看小橘灯的问题。 小橘灯的问题是这样，他说请教设计师老师哈。我们家挺小的，32平米的大开间，是不是就不太适合做成这个冷淡风了？另外呢，做成冷淡风，哎，跟咱们刚说的一样啊，他说是不是冬天就会觉得很冷清很冷，请您给点建议。 其实那个现在吧，在日本，在冷淡风他还做了一个升级版、叫盐系风。 哪两个字？ 盐，咸盐的盐。 啊啊啊！ 就我的理解就是说，冷淡风不已经断舍离了吗？盐系风就是我做菜只放盐，其他的佐料就不放了。他如果说空间比较小的话，我觉得可以来去借鉴一下这种风格，就是它是以实用为主，多余的一点东西都不要 啊。 就是这样的话，它会更大的空能使用这个空间，增加它的功能性。因为32平米，你要是说做其他的风格，可能什么欧式啊，什么日式什么的，特别复杂的，加点什么隔断门也不合适。 对，就会显得房子更小了。 对，但是呢，他如果说觉得我纯冷淡风黑白灰，又觉得家里太冷，就像刚才咱们上节节目提到的，它可以增加一些色彩，像我刚才提到盐系风的这种原木色啊，就会显得比较温暖，或者它也可以柔和。北欧风的那种升级版，北欧风就是会在这种基础色上加一些纯色进来，比如一些亮黄色，一些高纯度的颜色，一些宝蓝色什么的，这种就会加的家庭的这种烟火气更浓一些，更有生活感。 其实就是在这个很肃静的这么一环境当中，有这么一个亮点点缀一下。 比如他这版朋友的网名叫小橘灯嘛，他加点橘黄也会很好看啊。 但是可能就不显得冷了吧？ 对呀、但是到了夏天，你说我嫌热，这个橘黄的如果是个抱枕，那我把它拆了，换一个，再换成一个淡蓝色也可以啊。 或者说把灯换成那种金属铁艺的 啊， 又回归那种冷淡风。 对对， 是 那个有点就是复杂换灯，但是咱们要是光是换一个软包的那个靠垫的布艺，换一个床单，换个窗帘都是比较容易的。 或者换灯泡。 哎呀，就是你说原来是黄色的、然后你换成了一个白色的。 是啊， 天哪，太冷了，显得 会脸是清白清白的， 对， 看起来很吓人， 就特别感觉进去脸上都没有血色了，感觉是。 对对对， 对， 像一般办公室经常用那种冷色调的、 是是是， 不建议啊、还是选下日光色或黄色灯泡。 好，来，让我们接下来看看米诺的问题。 米诺提的问题是，请问设计师啊，家里要装修，想要这个冷淡风，但是觉得现在啊，好多人都是这个黑白灰，是不是只有黑白灰才是冷淡风？他意思可不想太俗套哈，他说还有什么配色，可以有这种这个冷淡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其实有些清淡素雅的颜色也可以是叫一种冷淡风，或者是镶进一些棉麻实木的这种靠色，都是冷淡风的一种代表。真的，这个黑白灰也只是一种概括性的，只是说我的颜色结构比较简单纯粹，它不会兼杂很多的什么变色在里面而已。但只要是你把你家里的大主色调控制在三个色系就好了。 或者说，就比如说啊，黑白灰，你觉得哇、大家都用这些都比较俗了，你或者说用，比如说金属色，就是银色的， 银色的、钛金色、香槟色， 对对对对对。这些可能也还好吧。 这种真做不出冷淡风，这有点后工业风的感觉，而且它太刺激了颜色。 那好吧，那好吧。 工业风，那我就在想，我到底喜欢的是冷淡风还是工业风？因为你刚突然讲这颜色，我也觉得一有画面感。 所以吧，我觉得你应该喜欢的是工业风。 浩洋应该是工业风的代表， 对 吧？ 对，还是酷酷的。 区别是什么呢？ 工业风它会更有机械感，或者是那种 会更硬朗一些。 对， 嗯，对，冷淡风的时候它并不强调材质的这种硬朗性， 嗯， 它只是强调一种纯粹性。 嗯 所以就没有沙发，就是一把铁椅子在那儿放着，这是 有可能啊。 你也可以是一个木头加铁的， 哦，对吧？ 挺硬的。 那你到底喜欢哪种啊？ 沙发床还是相对来说软一点的好，我觉得， 哦， 也可以有的，嗯，这个是真可以有的。 对啊，因为你看有一些就是你喜欢这种工业风的装修的风格，像就比如说有些酒吧 啊， 它是这样装的。然后包括使得那个吧台前头的那种横排的椅子呀什么， 啊， 都是纯铁的，纯铁艺的。 铁的加原木。 哎，对对对对对，是这么一种调调。然后楼梯的扶手，全都是那个铁的， 嗯， 而且那铁的可原色的铁的了，就有点像，哎，这个楼好像它重新加固啊，重新刷漆啊，人家弄那种铁棍加铁棍弄那种 安全。都有锈迹了， 哎，就类似它是做成那种感觉的。 啊啊啊啊啊， 然后楼梯踏板也都是铁艺的，让你走那种感觉的多。 不会显得太那个就是寒酸吗？就是， 不会 不会啊， 特变形金刚。 哦，这么一说大概了解了一些。 哎，是是是， 大概了解了一些。 哎，而且我跟你说这么装也不容易呢。 造价其实真不低。 是的， 很多人有以为这样会省钱，但那做旧很费钱的。 是，你想我另外那个朋友，他是一个，就是应该是一个自由撰稿人吧， 嗯嗯嗯， 因为他是一个作家，所以常年都在家。然后去他们家玩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我一去看他们家一楼到二楼楼梯都是铁的，铁皮的， 嗯。 所以但凡你要穿那种跟儿特别那什么的，一上来 咣当咣的啊， 就这种声。后来我说你为什么非弄成这种铁皮式的？我说人家都弄成木头的或者什么那样，脚感都特别好。他说伟子，万年牢，包上铁皮的这种，而且呢那种铁皮不是那种光滑铁皮， 嗯， 它那个上头是有一些哎小棱的那种，他说怕你滑呀， 嗯， 所以这样的话还相对好一点。 还防贼呢。 啊，对呀，谁上楼的时候咔咔咔一上就能听得出来，这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去地下室，他们家地下室就装的特别像你说的那种工业风 啊。 首先整个的墙它实际上都是类似于那种沥青涂抹，不是沥青，就是那种石膏涂抹的那种感觉， 刮毛啊， 哎，对对对， 特别像工作室哈。 哎，对，嗯，而且就是灰色的，就是灰色的，然后这么大个一灯一推能左右摇的那种，然后大灯泡黄色的，然后这边区域就是他的工作室，他可以在那儿，后面一整排两米高的从地到天的全是书架子，比如他写小说的时候他可以查一些东西，然后这个地下室的另外那一部分大概有咱们直播间这么大吧， 嗯， 然后弄成健身房。 啊， 然后在那里头全都是那种组合的那种器械。 是 啊，后来我还说呢，哎呀，我说这个以后你要是搬家了这个搬不走了，就没希望了， 啊， 因为拆也拆不出来了。 浩洋很羡慕的小眼神，哎呀，搬家时候可以把这房子考虑卖给浩洋。 就感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 对呀，啊，因为地下室嘛，啊，就他自己在那儿，他爱人不会 在家影音室，我觉得这就齐了。 嗯，背景音乐加进去就可以。 影音是，反正他跟他老婆是特别喜欢生活的人。 嗯， 然后他们主卧里头专门就把那个卫生间就变成 open 的了 啊。 但只不过呢，中间是有一层玻璃的，玻璃贴成磨砂的。 嗯， 嗯 然后他跟他爱人可能都平时比较累嘛，希望放松， 嗯， 然后有澡盆，然后泡澡，然后澡盆的正对面是一电视。没事可以躺那儿一边泡澡一边看电视。然后后来我说你们真那么多时间看电视吗？他说还真是，就比如说赶上世界杯啊欧洲杯啊 啊， 然后我这哥们 泡一宿 泡着泡着就睡着了，但是那电视还一直演着。 那 这种 建议在浴缸下加个加温装置。 对，别水凉了。 是是是是是，还有最后的两分来钟的时间，我们抓紧时间来看最后一个问题吧。这是小鱼儿的问题。 嗯， 他说是不是冷淡风就一定家里没有烟火气，根本就没有生活气息了呢？ 其实他提的这问题一直是在我设计中经常面对的， 嗯， 而且我经常跟我的一些业主在强调这个问题。我说咱们家就是家，就需要有烟火气，而且我一直信奉一点，就是家的烟火气越浓，这家幸福指数越高。就当你的居家，你要是上谁家发现进他们家厨房跟新厨房一样，我觉得这家的幸福指数咱们有待考究了、 嗯、 所以这个烟火气呢，就是所有东西都不可能像样板间一样我一动不动、 嗯、 除非单身，所以做这种冷淡风居多、 嗯、 但是要是说一大家子，还是该有个人风格就都体现出来吧，家里还是和谐为主、 嗯、是的是的、 嗯、 然后包括你家里是不是经常会有朋友来呀、 嗯、 就等等，这些都能体现出来你是不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 对对对，刚才我们就闲聊天跟王维老师还说呢，我说如果是这种风格的肯定不请王维老师去、 是是是， 但是王维老师也不愿意去， 是是是， 他觉得坐在里面都有点显得不搭， 是一坐你就 不自在哈， 给我一个暖宝宝。就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他说他们家楼下住着一个老先生， 嗯， 原来是当翻译的，然后法语说的特别好，然后很优雅，然后现在就自己一个人，因为子女都不在北京，然后只有孩子放假的时候才会到他这儿来， 嗯， 然后呢他住那房子就没事儿，到夏天的时候就在平台上弄一小躺椅就在那儿晒太阳，家里只有一个保姆， 嗯， 然后我这哥们儿的儿子老弹钢琴，所以有时候这老先生就跟我哥们儿说，诶，你儿子最近钢琴弹的还不错了、啊、 有进步哈、啊。 是是是，然后这哥们儿说他们家经常到周末来好多人聚会， 嗯， 哎呀在那个平台上一聊天我听特清楚， 嗯， 一到这时候我跟我儿子快快快练琴练琴，把他们声音盖过去。 好的，嗯，节目时间很快啊，又要到跟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啊，也是非常感谢王艳红女士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是浩洋， 嗯，我是王维， 接下来您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近日龙头企业五粮液宣布暂缓接受52度新品五粮液订单。有业内人士分析，五粮液此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旺季市场需求导致普五的产能供不应求。那么市场行情究竟如何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是特别的邀请到了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喜酒一级佳酿营销部的副总监胡总来具体的了解一下。胡总你好。 大家好。 哎，胡总，最近啊我们看到说五粮液暂缓接单了，那您是怎么看的呢？ 从最新的报告数据看啊，五粮液去年实现营业收入是 301.87 亿元，同比增长 22.99%、 嗯、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入 138.98 亿元，净利润约49亿元、 嗯、 并成为保持营收净利润双双正增长的白酒企业、 嗯、 所以说你知道的 啊。那通过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啊，五粮液的销量是稳增长哈，难怪会出现供不应求啊。那胡总，你们最近在这个产品方面有什么新的动作吗？ 大家都知道水晶瓶五粮液是五粮液的代表之作， 嗯， 那今年呢为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下一步也花重金打造了一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酒， 嗯， 它同样出自五粮液调酒大师之手，而且呢是同根同源同窖同池， 嗯， 都是在宜宾642年古窖池中固态发酵，共用基酒，具有香柔顺甜绵的风格， 嗯， 包装上呢印有五粮液的专属 logo， 可以说是五粮液酒厂的一款经典之作， 嗯， 全球限量发行只有20000瓶，无论是饮用还是送礼，真的都是不可多得的经典佳酿。 哇，那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既然是同一窖池同一基酒，我感觉啊应该是非常的难得哈，也是很值得纪念的一款好酒哈。那胡总您看今天这款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您能不能给我们北京地区也直供一部分呢？ 不会吧，今天没有说我们要销售这款酒啊，这你也知道这款酒的产量并不多。 胡总您今天都来了，您也知道咱中国人最重礼仪对吧，您说您来您能空手来吗？不能啊。 这你说的也是哈。 啊，对呀。 那这样今天我们就当见面礼吧。 嗯， 为了纪念五粮液建厂65周年，我们拿出五粮液股份52度水晶瓶一级佳酿给咱们北京地区的朋友直供50箱吧。 好。 价格呢今天我就按市场价3930元一箱。 嗯， 而且今天我给大家打个3.3折、 嗯、 买一箱送2箱。